几年的这个融合， 嗯， 确实学校起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几组数据可以说明问题， 嗯， 班级数从2014年我们合校的时候，那个时候是16个班，现在目前呢，我们是41个教学班， 嗯， 学生我们一贯制的时候呢，我们是459个人。 嗯， 现在我们学生将近1500人，短短的几年时间变化之大。还有呢，我们教师队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43个人增加到现在150个人。 这是一个从数据上我们看到的一个最大的变化。 对对对。 而且在经历了这样的变化之后，我相信作为一个老师，尤其是一直是我们在这一片的老师，您也是在花市小学从教了几十年的老师，您觉得从老师的角度来讲，自己的感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我觉得自己的感觉就是老师又找到了这种尊严感， 嗯， 和在学校的那种荣耀感。 嗯， 因为那个时候在低谷的时候确实觉得 身边肯定有人自谋职业了都。 对，好多好朋友啊，优秀的师资啊都流失了。 嗯， 那么生源也是这样恶性循环。 嗯， 那么现在可以说是良性循环。 正向的走起来了。 对，现在不管是生源也好还是师资也好，都是数量变化，我觉得是一方面的。更主要呢就是优质师资的引入。还有另外我们加入广中之后，我们注重师资的培养。 嗯， 这一块儿我觉得我们从集团校李校这点儿给了大力的支持。 其实您谈到这一点我插一嘴啊，也想问一下李校，因为很多家长都担心，就是优势教育资源辐射，好，我换成广渠门中学的名字特别棒，但是会不会变成优势教育资源撒胡椒面，这是家长最关心的。 很多人都有这个担，最开始的时候不是也是在担心浓茶变淡茶的问题。 嗯， 其实我是觉得这个集团化办学真正的做下来之后，会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感受，其实它是由原来的一枝独秀现在变成百花齐放了。 嗯， 因为我一直有这么一个观点，就是在任何一个学校都有好老师。 嗯， 很多情况下是由于师生关系或者是说师生这个生源的质量影响了教师专业的发展。嗯，你就拿我们龙潭中学来讲，这个学校的区级骨干教师的比例大概也占到20%多。 就在合并之前就还有。 合并之前是10%几。 嗯， 现在合并之后它占到了20%几，将近30%。 嗯， 那实际上这就是集团化办学，我刚才也讲，我们最注重的就是教师队伍的建设。他把教师的那种内生动力给激活出来了。当人他有了自我发展的这种愿望的时候，那他发展是非常迅速的。 嗯， 所以说还是我刚才说那句话，老师好了，学校自然而然就好了。 嗯， 所以质量也自然而然的就出来了。 但是呢，就是火车跑得快，还要靠火车头带。那么在这一点上，其实广中是不是也是在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备课上面做出了一些尝试？ 先说，过去叫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嗯，现在在广中，我们所有的人都认同动车概念。 嗯， 就是动车是什么概念？就是每一个人都要有这个能量，他才这个动车才真正的运转得好。 嗯， 所以现在说，广中的这个老师在培训呀，在各个方面大家做的实际上是自己很主动，而且是互相促进。 嗯， 你好我比你还好，你拿了市级的奖我可能就要去奔着全国的这个奖去。 哦，飙起来了。 所以这样的彼此促进。另外我们总讲说做教育有三台，讲台平台舞台。这个当平台和舞台广阔了以后，老师的见识会更多。 嗯， 而且我们也认那句话，就是老师的眼界决定了学生的世界。 嗯， 那现在在广中的集团，老师们的眼界越来越开阔了。 嗯， 学生的世界也越来越广阔了。 特别的好，因为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广中整个的变化，其实也将这种变化传递到了花市小学。不得不说花市小学在生源的规模上面出现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刚才也谈到了，这现在1500人，而且每年还在增长。因为之前几次跟广中的我们的领导们在沟通的时候就说，这个花市小学现在都快预警了，每年都在为了教室而发愁，因为家长们都希望把孩子送过来，而且我们那片区内的这样的家长们又特别的多，适龄的家长孩子又特别的多。那么在这一点上又有另外一个问题，因为生源规模出现了变化之后， 我们刚才看到的是43个教师到150个教师这样的一个变化，那必定会有很多新的教师加进来，很多家长就很担心，年轻教师行吗？我们广中，我们的花市附小究竟应该做哪些工作能够转变现在这样的一个面貌？这点上我们想请我们的张校长能不能做一个介绍。 嗯，面对这个生源的激增，其实我们不仅仅是说只是把这些学生招进来，我们更主要的还在学校这个角度做了硬件和软件的提升。硬件的提升包括校园呀，包括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这样一个教学环境。那同时呢，广中附小的孩子，我觉得他们最幸福的是他们不仅仅是在附小的校园，他们还在刚才主持人提到过的我们崇文门中学正在加固装修，之后他们会有两个大操场，同时其实他们享受是三个大操场。 奢侈啊。 对，因为还有一个广中的操场。 是的， 我们今天刚做了一个学生的问卷调查，孩子说最兴奋的就是今年的冬天他们在广中操场上的冰场上进行这个冰雪项目。所以面对这样一个硬件环境，不仅是学生能够享受到，我们的所有的老师也可以享受到，所以老师享受到的这样一个刚才李校说的平台、讲台和舞台，其实对他也是一个视野的拓展。那么我们老师每年都会参加一个集团的统一的大培训，我们小学的老师同样要了解中高考改革，他同样，我们小学老师还做中考题，因为他们要了解教育的方向，我们才会，老师不走弯路，学生才能不走弯路。 但您谈到这个我要插一嘴啊，因为教委严禁这个我们要提前这个进行辅导，严禁我们这个超纲教学，那这点上怎么达到一个平衡呢？ 我们不是知识的下沉，其实我们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视野的下沉，所以这也是我们特别关注的。那我们的老师要求老师走专业发展之路，老师的专业发展走到精深，他带给孩子的平台和视野就不一样。比如说像我们附小现在可以做到，我们的孩子在附小六年，他可以学6到12种体育技能，那他可能每年比如说到附小第一年的孩子，他就要学轮滑，然后第二年比如说他可以学篮球、排球，每天下午，现在我们有530，每天下午3:30到5:30、 到530了咱们已经， 对对、 哦、 就是满足家长的这种愿望，然后这个需求吧。但是我们的530不是把孩子坐在班里就看着，我们从3:30到5:30我们的操场是一景，欢迎主持人以后可以去看一看， 我去看看。 对，我们有我们的壮壮训练营，有我们的篮球、排球、轮滑，还有咱们的冰球运动都在我们操场上进行，同时我们的教室里边也开展很多丰富多彩的运动，还有很多活动，包括我们的美术，我们在广中附小的六年，孩子至少可以学到12种美术方式，可以了解到。所以我们提出来的这种9年一贯小学是奠基课程，或者我们叫蓓蕾课程。那么在这种课程当中，您可能也知道我们广中的体育课是这个自助餐式的选修课， 张丹主任介绍过， 哎，对，但是我们在小学就是他到广中以后他得会选呀，他得知道他选什么，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小学都接触过，比如说他可以学到篮球，可以学到排球，可能他从中就了解他喜欢哪个了，所以刚才李校也说了，我们的孩子不建议他出去报这个一些补习班等等这个这样的一些性质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广中附小我们都有这些课程给孩子们提供，孩子们在这个艺术课上，在美术课上可以学版画啊，可以包括他们学这个豆画，还有，所以这些艺术样式我们叫它奠基或者蓓蕾，就是孩子们都可以做一个普遍性的了解。那么他在9年乃至12年一贯中，它分不同的层级，我们初步了解通识，在这个通识的基础上，它可以选定自己的爱好进行发展，所以这是一个12年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去打造他的成长之路。 其实您谈到这一点上，我就是想说啊，在小学这个阶段，很多家长都有一个共识，包括我们的教育界人有一共识，小学就是要长见识跟练习惯。 长见识刚才您谈到了，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这种一体科技的课程，希望孩子们能够这个长见识，而且我们有各种交流，如果没记错的话，在我们的官网上我能看到有各种各样的交流，然后让大家跟国外去接触，跟外省市的兄弟小去接触，然后我们能够长见识，但是练习惯这就很尴尬，因为我们要对应中学的这样的一个课程的，尤其小学高年级对应中学的课程的话，我们这个习惯怎么练，又能不超纲的学习，往外能把习惯练出来，咱们的经验是什么？ 我们老说习惯养成，其实陶老也提过，说习惯养成包括三个方面，一个是行为习惯，一个是思维习惯，还有它一个反应倾向。那实际上这是对习惯的一个全面的一个分析，所以我们附小的孩子也提习惯养成，那我们的习惯养成也是打通了这个九年的这种，包括他的行为习惯和思维习惯，也就是说我们把它分在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侧重点是不一样的。您比如说我们一年级的孩子，他就记住他下课四件事儿，这四件事儿，喝水、上厕所、交朋友，这几件事儿他要完成。那么到二年级了，他可能这些习惯他已经养成了。那么我们到二年级要求孩子就有一个提升，要记住他的作业，然后要下课找老师问一问问题，这是他的行为习惯、思维习惯的不断提升。所以到中学以后，他的习惯可能就要求他有更多的自主行为的习惯了，或者说我们说孩子的自主管理了。那所以这种习惯的梯度养成是我们重在九年一贯，从孩子的行为到他的思维，以至于到他的这种反应倾向，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核心价值观等等这种家国情怀。那所以这样的一种梯度变化，其实是和孩子的成长规律、和他的年龄特点、和他的身体状况相结合的。 您谈到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而且刚才我们听众们听到了这一段，我们刚才张校长的介绍，要跟大家说的是，这不仅仅是一个尝试，因为广中在这样的过程之中已经总结出来了一本教材，告诉大家该读什么样的书，什么年龄段读什么样的书，要学会什么，做到什么，这是从小学一直到中学一以贯之的内容。那根据不同年龄段有不同适合的内容。好，这个我们刚才对于花式小学有了这样的一个了解。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北京市教委副主任李毅主任，他究竟是怎么样去说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教育资源辐射的情况，我们面临着哪些问题，同时我们又需要哪些的转变，现在又获得了哪些的成果。 第一个，我们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现在取得的成果，从问题导向向目标导向的转化。早期搞联盟搞学区更多的是问题导向，择校太热，满足人民群众在家门口上好学的需求，另外学校差距太大，让优质学校辐射资源、辐射经验，带动薄弱学校。当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时候，已经开始步入到关注质量的提升，关注孩子身上的核心素养、关键能力的固化，怎么用我现在高参小的方式，名校办分校，向郊区辐射的方式，用我蒙灌带的方式形成新的产能。当我们真的缓解了一定的择校矛盾和老百姓的这个焦虑之后，可能我们更加焦虑的是这些孩子是不是能够成为合格的建设者。第二点的线索，从均衡的目标到质量的目标，十九大之后进入到新的历史阶段以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课程结构。我们所有启动的这些项目，从早期都是讲名校带分校，但是走到今天，最终我们是希望它能够独立起来，形成有质量的基础教育的发展，也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我们在促进教育均衡与公平的过程当中实现高端的均衡。真正的均衡和公平是各得其所的，而不是说全都一样的。在这个基础上，甚至把高考、中考的科目选择权、答案的这种开放性都进一步的放开。第三个重要的变化，从单体的提升向供给侧结构的调整。到目前，全市已经有中小学教育集团150多个，覆盖410多所学校，学区130余个，覆盖1000余所学校。基础教育的供给侧的结构已经由单体学校的供给变成集团供给和区域供给，进入到这个集团的学生所获得的教育供给和老师资源，甚至同伴资源，已经远远不是一所学校给他的。教育的发展模式正跟我们国家整个大的发展模式完全匹配在一起，它也在去库存、调结构，形成新的产能。 最后一个特点是从系统发展到穿越融合和统一战线的方向转化。教育系统的发展不再是本系统内部的发展，代表着多种边界的穿越与融合，以及形成服务于孩子成长的统一战线。北京所搞的社会大课堂，初一初二学生的科学动手实践活动，包括教师的开放型的教师培训，还有双师工程、智慧学办，这些都在穿越边界，引入外界的资源。现在全市有9年一贯制学校115所，这个比例未来还将扩大。今天再看这115所，一旦形成9到12年的一贯之后，覆盖的学生能够享受9年的连续培养的教育服务，是学校的治理结构、学校的课程设置、老师在知识结构、能力结构上的纵向的打通，这是改革的方向。 好的，刚才呢，李主任也谈到了这些年我们在做优势教育资源，尤其集团化之后，我们面临的一些问题，以及我们现在获得的一些成果。当然了，任何的改革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要给它时间。但是广中确实是速度非常的快，而且呢，也获得了很好的成果。但是家长们仍然会有质疑，这个其实也好啊，这个只有这个评价，那愿意去批评你的人才是关注你的人。那么很多家长就会在说，那广中厉害，我知道啊，他们有红志班嘛。95年建立的红志班很出名啊，全国都知道，他们那成绩都是从红志班来的。那究竟是不是如此？李校长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这个事儿很简单，拿广中和红志班，每届红志班我们只招收80个人，但是拿一届高中学生来讲，我们大概在280到300人左右。所以说，说一个学校好，如果说只有这80个学生这么一个班的学生好，或者两个班的学生好，我觉得是真正的以偏概全了。其实那红志生我们招收的学生也有很多，他的那个学生的录取分数线是低于我们在东城招生的录取分数线的。 而且这80个人，咱们是把它混到一起做一个实验班这样培养呢，还是混班然后进入每个班？ 这80个人是混编着这么排的。特别是他也会有文理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就是过去包括现在的这种走班，实际上远不是说把他们集中在一块儿，然后专门的去打造。这个学校更多的还是关注学生的一个整体，就像我刚才所讲的那样，我们关注每一个学生，所以老百姓才会认可这个学校，它是一所有教育加工力的这样的这种学校。 而且我们广中一直以来我们的宣传口号就是要做好人教育。 对， 其实红志生对于广中来说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它在精神的引领上是不是对于我们其他的学生会有一些变化？ 就是我们自己也在感觉，也在总结，因为红志班招生我们也做了24年了。其实这24年下来，我们自己说，它从真正意义上，它是解决了1620个家庭的，就解决了这1620个孩子，它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改变了他的家庭。但是更重要的一个意义在于，就是红志班跟他们一块生活的这些非红志生们，因为广中的红志班的孩子，我们说有6个特别的这样的一种精神。那这6个特别现在已经变成了广渠门中学的校训。实际上它就是在引领着一代青年人，他具备特别有礼貌，特别守纪律，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有志气和特别有作为的这样的一个人的整体发展。实际上是从他的内在到它的外在这样的一个整体体现的。 那究竟现在我们广中的成绩如何？家长们也非常的关注。 广中从一本率上来讲，我觉得大家可能更多的关注高中的一本率。 是的， 这个学校的一本率在12年，从12年开始就已经接近100%了，一直持续到今天。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个学校招收的生源可真的不是说他进来的时候这些孩子就都是100%一本的这样的 位次， 这种位次。他在东城过去招生，可能我们大概最早的时候大概也就在2000位的左右。那现在这些年可不是那个情况了，但是出口的时候 仍然保持着这样的一个高位。 对。 其实从这一点上来说，这个选择了广渠门中学，其实就相应的选择了他对于教育教学上的一些内容，以及我们刚才谈到的好人教育。因为我们作为家长最希望孩子将来在社会上能够立足，你知道吗？就是物理跟化学在我现在的工作之中几乎已经不存在了啊，除非了我这被剪烫了，我要拿醋 灌一下，这是最基本的化学原理之外，你基本用不到这些内容，更多的是学会如何待人接物，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情商。而在广中之中，你有一个很好的条件，就是首先你能接触到很多生活环境跟你不一样的学生，你能够了解他，而且能够设身处地的站在他的角度去替别人去考虑，这样的话就完成了你进入社会的第一课，而这个课程提前到了高一就可以开始进行。 其实我们在广中一直关注学生做人，我们总说人对了世界就对了。爱因斯坦也讲说，什么是教育？教育是当你把学校教给你的知识全都忘了以后，剩下的就是教育。那我们也经常问我们的老师，剩下的是什么？剩下的可能就是人品，剩下的就是精神，剩下的是习惯，剩下的是素养。所以说这个学校从来不拿分数去衡量学生，我们更关注他人做的怎么样，他的能力，他的素养，他的精神。 而这种教育呢，是从小学现在可就可以开始一以贯之，一直到高三。 对，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了关于这个家校的结合，因为广中教育集团里面其实占的比较比重大的是华师小学这六年，我们想问问贾校长，现在作为家长应该怎么样去跟学校去沟通，而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做到帮忙而不添乱呢？ 好，那个说到这个家庭教育啊，我觉得比如小学阶段，我们新入学的孩子，我们都谈要幼小衔接，就是有一个过渡。那么我觉得家长从这个孩子入学第一天，他的角色是也是有一个转变的，也是需要一个过渡的，所以呢，我觉得，家长首先要认识到我的孩子上学了啊，那么要和以前不一样了，那么我觉得这么多年的这个教育的这个经验啊，还有接触的家长，我们就感觉到，作为家长来说，我觉得首先呢，他要相信自己的孩子，相信他能行，就是从上学开始就不能再像幼儿园那样事事包办代替。那么我们入学的时候就给家长提出了要求，比如从孩子的书包、孩子的书桌，这样都让孩子锻炼着自己来做。还有比如准备第二天的学习用品，看着课表来准备等等，这些要相信孩子能行，不要再包办他了。第二呢，我觉得就是要陪伴孩子成长。因为现在的家长呢，工作也都比较忙，老师事业型的也比较多，这样呢就把这个陪伴孩子的任务交给了爷爷奶奶。我们也跟家长沟通，这样是不对的，因为你才是家长的第一责任人，再忙也不要耽误了孩子，也不要错过了孩子，每一个时间节点都是不可再复制了。错过了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就讲陪伴很重要，还有一个呢就是榜样的力量，要求孩子能做到的，你首先要做到。比如现在我们学校小学在培养孩子习惯，那么要求培养孩子这个良好的读书习惯，你家长又是怎么做的呢？每天晚上回去拿个手机看电视，这都不可以。你怎么陪伴孩子，来影响孩子？我觉得这些呢，首先呢要让孩子，要让家长做到这些。那么我们是怎么做的呢？就说从学校非常注重家长的这个观念的改变，学校有这个家长学校，我们开设了家长学校，有普惠的教育，有普惠的这种课堂，还有我们的这个效能辅导班，来共同的关注这个亲子教育吧。 好，因为最后的时间已经不足了，非常感谢三位校长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希望有机会带着我们家长们一起走进这样越来越棒的广渠门中学教育集团。 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示，在室内使用铁桶、炭盆或不合格炉具烧柴、烧煤、烧炭取暖，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有毒气体，危及生命安全，请务必使用合格取暖设备，保持室内通风良好，严防煤气中毒。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今朝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收听活动专辑，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京南古苑右，

刚刚您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指导方明为您诵读的《说文解字》节选。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王宁为您解读许慎的《说文解字》。 王宁，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当代著名汉语言文字学家、训诂学家。邀请王宁教授精彩讲述。 我们知道《说文解字》它不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单独的去处理这个字，在小篆里面我们前面讲到，就是说它建构了一个系统，这个系统是什么呢？就是每一个字都能去讲别人，每一个字都能被别人讲，那当然它就是网络状的。它怎么来显示这个东西呢？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提出来，就是部首。因为要汉字做字头嘛，他就用部首来检索来做。但是现代字的字典的部首呢，它是用来找字的，它不是用来讲字的。那么说文解字的部首它干什么呢？它后面部首里面所有这些字意义跟它有关系，形体跟它也有关系，它既管着意又管着形，它不是只管着形不管意的啊。我们举几个例子，说文解字一上来第一个字是一，他讲一，他不是一者数也，数之首也，他不是这么讲的。他用了四句话，叫唯出太极，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什么意思啊？一是在任何一件事情还没有起源的时候，笼统没有分开的东西，这就是一。所以一是源，源就是最开始。好，我们看一部，一统帅四个字，第一个字是源。圆是什么？圆，你看甲骨文是一个人的头，所以圆就是手，是吧？圆就是手，你看圆手嘛。元年元月元日，圆就是最大的，所以圆从一它搁到里头了。第二个是天，天颠也是最高的东西，因为它一最大嘛。下面是一个不字底下一横念培，是吧？就是你文读的是念皮，就当最大最高，它也从一。历，历是什么？历史管别人的人呢，他就是历史的史，再加上一横。你看他把这四个字搁到一部，第一这四个字都有一，他形体管得住他。第二呢，这四个字都是最高的最大的管人的，所以他既管他的形又管他的意。好，你再看草，一个草，一个草这个字念彻。为什么念彻？就是一个东西往上涨叫彻，所以下面的字都跟这个往上走有关系。第一个字是屯，屯是什么？屯是屯聚，就是一个苗，秧苗在底下当种子，种子它发芽的时候它要突破这个地面，它出来长出来，所以屯是一横是那个地面，下面是一个彻，这个彻是个苗，底下有弯曲。为什么？你看，你就是当一个豆芽，它从地下长出来的时候，它要使劲儿，使劲儿，它要先弯一下再起来。第二个字呢是美，美就是茂盛，也是生长，往上长。第三个字芬，芬芳的芬，芬芳的芬是什么？香气是往上冒的，香是一种气味嘛，它当时往上的。所以彻字呢，它并不，它没有带进草的意思去。它带进来是向上的意思。草部我就不说了，草部嘛就是表示草了啊，草的状态，草的名字，跟草有关系的动作，颜色是吧，味道。草部呢没说了，它是草字的正宗啊，它带进是草的意思。咱们看四个草，四个草底下有三个字，这四个彻字就是上头一个草底下一个草，念莽。这个字有三个字，第一个字是莫，莫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不要那个莫，但是它实际上是古代的是木的意思，它后来莫字底下加了个日字就变成木了啊，就变成木了，就是晚上。这个字怎么造的？你看一堆的草，那个太阳它落下了，那落到草丛里头。第二个字是莽，莽原的莽，它画一个狗在这个草丛里头跑，这是莽，是吧？一方面是说明草原，一方面是说明这个狗的状态，莽。第三个字是葬，埋葬的葬， 这个把他们这个四个草呢分成两段，中间呢就有人的骨头，一横是什么？一横是垫在底下的，或者是棺材，或者是垫在底下的席子。因此你看，两个草是草，四个草可不是一般的草的类别，是什么？是草丛。三个部首，它每一个部首都带着它自己的字。你还可以看眼部和口部，你看那言字底下就本来有个口，但是凡是从言的字都是人类的语言，都跟人类有关系，语言的语，谈话的谈，称谓的谓，啊，原谅的谅，请假的请，夜是去要求去见人，一堆都是语言，但是动物的叫声，嘴的不是语言的动作都在口部，它分得非常清楚。你看笑哈哈的哈，它不是说话，咳嗽、咳、喘，它都不是说话，它也用嘴，都在口部，它不在眼部。 在《说文解字》中，许慎为我们建构了一个严密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部首是统帅，它不仅统帅所属字的形，也统帅所属字的意。这个系统是如何通过优选而建构的？建构的规则又是什么呢？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正在为您讲述。 我们可以看到说文解字之后，从地下又出土了很多文字。那么有一段时间大家都说，哎呀，这说文解字是不是都是抄的呀？有没有错啊？有没有错呀？那个出土的文字肯定是对的，是吧？因为它是墓里头挖出来的，应该是对的。就有一段时间大家就拿这个出土的文字呢去批这个说文，因为它不一样啊，就去批它，也不是批它了，就怀疑它和它否定它。我们先看说文解字为什么不能够否定。我们知道它背后有一个背景，就是五经那么多的典籍，后头那么多的字当它的后盾，一个字的意义它是在语言环境里面它拿出来的才算数啊，你说它是什么不行，是吧？那么多的书面语都在那儿，而且很多训诂学家、很多经学家都解释过的、讲过的，并且我们还有一点要知道，字是讲字的，这个字是用来讲那个字，那个字讲那个字，你一个字讲错了，一群东西都它都要塌下来的，它是建构出来的东西。那么你就要看看出土的文字跟说文解字不一样，在哪些字是不一样的。在古文字里面，金文甲骨是最靠谱的啊。第一呢，它解读都非常好啊，不像现在这个简帛。那简帛呢，现在就是这个解读的工作做的比较乱，它还没有达到一个能够很好的去辨析它的地步啊，因为它刚新嘛。所以金文甲骨跟小篆的关联非常重要，因此我们讲小篆经常用金文甲骨，而且金文甲骨怎么考出来的？是小篆倒过去考出来的。现在我们再拿它翻过来讲小篆，啊，是这样的。好，我们看我现在在屏幕上给大家的这两组，前面都是金文甲骨，后面全是小篆。你看它发生一个什么变化？第一个字是寺院的寺，寺现在只当庙讲，古代是一个管理机构，比如大理寺。大理寺它实际上是个机构的名字，它上面是个指，下面是个手。它原来的写法是这样的，说的是管理嘛，职本身是管理啊，这个有管理的意思啊。那么手是也是都是指挥用的，所以它原来是这么样来造出来的。这个字在西周的晚期的经文里就是这么结构的啊，甲骨文基本上也是这么写的。那么这些东西都从手，你没有手就操作不了，你管理怎么能不操作呢？所以说从手。好，我们反过来看小篆。小篆全改成了从寸，我们知道手基本上指的是连掌带指头这一块，这是手，有些手呢它也还包括手腕子这一块都叫手。寸呢是这个手腕子下面，你看咱们叫寸关尺，号脉的时候寸关尺，它在这下面一寸的地方，这是寸。寸和手本来不是一个意思，而甲骨文里也没有寸字，小篆这些字都变寸，原因是什么？它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就是凡是从寸的字，一般它都有法制、规定、规则这样的意思。你看就知道，寺是管理机构，从寸。 将，将字本来也是从手，但是将领他也是管着别人的，所以他也加上了寸字。寻，你看甲骨文的寻，他是用一个手去比住，是吧？寻是什么？就是人张开两个手，从这个脚，从这个指头中指到这个中指，这个长度，一般的人的长度，这叫一寻。甲骨文画的非常的形象，是吧？好，但小篆它这边也是有一个手，它就用一个臂嘛，两个手。但小篆改成寸，为什么？寻是一个丈量单位，丈量单位是有法则的，有法则的东西它就变寸。所以这么一系列东西，你一看《说文解字》就出了一个寸步。如果我们要是按照金文甲骨来编排的话，这个寸步就不会有，因为它没有寸字。寸这个字是有，它不会成为部首。现在它变成部首了，这说明什么？一个新的理念产生了，新的理念就有新的规律，新的规律它就会改原来的字，而原来这个字它不是人为改的，它就是变来变去，慢慢就变成这样。许慎在整理的时候他就注意了啊，他就注意了这一点，他就给它分开。第二个理由，构形的规则，古文字出土的文字跟小篆不一样。好，我们也举一个例子，屏幕上这八个字是春天的春，在甲骨文里面怎么造春天春，它有几个部件来表示这是春天，所以它就画一个植物，然后画一个刚长出来苗，就是臀臀，咱们讲的是个秧苗要往上长嘛，有的它就加个太阳。好，春天的太阳是最温暖的，有了太阳，有了很多的植物，然后又有了一个苗往上长，而且这个臀字就是春的声音。那么我们在春的这几个部件，它你去看，咱们看那个植物，写木的也有，写草的也有啊，不是很讲究。再有画一个的，有写两个的，有写三个的，有写四个的。你看这八个字里，你自己去看，说明什么？说明在甲骨文的时代，我写几个字的这个部件是多少不表意，我写一个、写两个、写三个、写四个都不表示意义。你看这个小篆里面的这个春天的春，上面是个草，下面是个臀，再是日，它就是这三个部件。它变到现在了，它把上面粘起来了，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因此它就证明甲骨文的形象虽有不一样的地方，但它反而证明了《说文解字》是有来历的，它就是这三个部件拼起来的。而小篆呢，是吧？它草已经是清清楚楚的了，这个臀字啊，它也是有了一个生长的意思在里头，然后再加上一个太阳。它就摆得非常的完整平均，所以不一样又一样，它有一个延续生长的这种作用。好，我们再来看一个字，就是林。好，我们可以看看这个林呢，现在在说文解字它不在火部，它在言部。咱们看看在甲骨文这个字怎么造的，它画一个人，然后上头有点，点是什么？就是它发的光。到经文里面添两个角，它添了两个角，它仍然是一个人。小篆把这两个角就突出出来了。好，我们看这个林字发展，它那个炎，就是它是从炎，从两个火。在说文解字里头，一个火和两个火不一样。如果是一个火的部首，它表示火类的东西，跟火有关系，燃啊，烧啊，烤啊等等，是吧？它就跟火有关系的，这是一个类别的一个部首。炎是什么？炎是表示火炎光亮，所以这个林它绝对不给你放到火部，它一定给你放到炎部。为什么？它要取你那个发光。这你就可以看到它都是算计好的，是吧？想好了的，不一样的体系，是吧？这许慎给你都选的时候，它就叫优选了。啊，它用部首去选字，用字来看部首。 了解汉字的构形系统是学习解读和研究汉字的捷径。甲骨文有十种构形模式，到小篆时演变为六书中的前四书，象形、会意、指示、形声。小篆中的形声字已经超过87%，汉字系统最终定型为一个形声系统。 我们再看一个字，走路的走，走路走，金文甲骨非常清楚，上面是一个甩开胳膊走路的人，底下是一个他的脚，这是走路的走。这个咱们先把它放到一边。那么徒步的徒，徒步就是不坐车，徒步的徒是怎么构造的呢？是从辍土生。徒步他不坐车，你这个没坐东西，你这不好画啊。所以他就照了个形声字，从土，这边是辍，辍字我们都知道是一个双立人底下一个止。到了金文里面，他这个止、辍、土三个东西，三个部件，他摆的就已经不是那么清晰了。到了现代汉字里头，他从土的字，他把那个止字挪过来就变成走了，然后呢，那边那个辍字，他就变成一个双立人一个走，他就变成一个。咱们现在图字是从双立人从走，这叫什么理句重构。他说双立人表示走，后面也是表示走，那图就是你是在地下走，他就让你，他告诉你信息是这么弄的。从原始的字源来讲，那个土是他的声音，而走字的上面那个字不是土，走字上面是个腰，那个腰其实是一个甩开胳膊走路的人，所以他跟字源已经不一样了，就是说字源没有，但是它的字理仍然可以表现，这叫什么理句重构。我有了个新的东西之后能懂。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因此我们讲理句重构两个条件，第一，部件的相似性，第二，意义本身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两个都在变嘛，它就重构。所以字源和字理是不是一个概念。字源呢，我们要看它开始造字的最早的时候，我们能够找到最早的时候也就是甲骨了，还有一些图形啊，山上的岩画啊等等啊，那就是算比较早了。所以《说文解字》里面的汉字的发展和理句的重构呢，啊，理句的重构，那么重构了以后，它是字理，字理是讲一个新的字形的啊，一个新的字形，而这个新的字形就是旧字形变过来的啊，老字形变过来的，哎，所以呢，这个叫字理。因此我们讲一个字，它如果变化是合乎规律的，讲解本身也是合乎规律的变过来的，我们就可以认账。你不是乱猜的，是吧？它不是乱猜，你必须得要有这个形，有这个意义。我们再看字形本身，它可以不是一个格局。我们再举一个例子，一个中加一个手是史记的史，史啊，史呢是一种官，它写出来的东西也叫史。那么这个官是什么？就是像老子啊，就是离耳，他就是住下立，就是他既咱们讲起居住，皇上在那儿做事儿，他处理问题，他就在底下记。中是侧的一半，中是一个点侧，好，拿一个手拿着，这就是历史的史。到了小篆里面，三个字一体字分化，历史的史、官吏的吏、事情的事，它分成三个啊。你看《说文解字》解释都不一样了，这就说明。到了说文的时候，它语言发展，它推动它要给它分开。语言一发展，你越来越说的越复杂了，你不知道它是哪个意思，你就没有办法去理解了，是吧？所以在语言的推动下，原来的一体字本来记录同一个词，它分化，这种情况很多。格局也不一样了，在甲骨文里头，刮风的风是没有的，这个字是没有的，它就用凤凰的凤来替代。凤凰的凤是一个图形的凤凰，才加上一个凡字，凡字是它的声音。到了现在了，凤凰的凤把那个凡字放大，里面放一个鸟，就说明这鸟。刮风的风是放了一个字，放了个虫进去。那是为什么放个虫啊？这个刮风的风它是有文化在里头的。风嘛，最好的是春凤了。春天一刮风，惊蛰虫就出来了啊，虫就出来了。所以风字它放一个虫进去。所以我们知道语言有变化啊，语言有变化，字就一定有变化。字有了变化，它标志是什么？标志这个词汇它发生了变化了，不然它干嘛要分开呢？就这样我们就建构了一个构形系统。这个构在现就是到了小篆里头，形声字已经占 87% 还要多了，就大部分都是形声字，不是形声字的字就是它的构造的元素，就是它的构件，或者说我们就是它的部件。这样整个的汉字就变成一个形声系统。形声系统的好处，它是层次的，它一层一层起来的。所以构形系统是我们研究汉字需要追求的一个东西，就是它系统性越强，你越好学，你越好记。我想我们就介绍这些。